你们，我们一块来唱这首歌，歌名叫《朋友》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这些年，一个人，风也过，雨也走，有过累，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？真爱过，才回头，会寂寞，会回首，总有梦，总有你在心中，准备。 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，还要走还有我。 唱得好。一个人，风也过，雨也走，有过累，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？真的爱过才回头，会寂寞，会回首，总有梦，总有你在心中。 朋友一生一起走。 一杯酒， 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对。那我们呢，带来一首，没办法，一定要走。我们唱这。